係啦，咁啊，到底啊嚟緊啊，或者有冇啲已經做咗嘅新翻入劇先啦？即係動畫都有嘅，入劇就有啲已經搶咗集嘅咧，就係、是、呢、這個嚇、啊、桂正和嘅名作咧，所謂係。 即係繼電影少女之後啊，又一名作。 系啦 ，Ice 啊，其实应该叫做 Ice 啊，拍住啊，真系。 系啦，咁但系呢个咧，其实就冇怪嘢喎，佢唔系啲咩科幻啊，即系咩奇幻都冇嘅，其实你当爱情故事嚟嘅啫，其实咁纯粹讲就 系。系咧，我觉得系软性色情故事啊，其实某程度上 系都系，咁但系其实佢哋画得好靓嘅，因为当年呢一个咧真系。真 系 好高峰嘅，因为过咗呢个之后咧， 电影少女啫，咪画得。 过咗呢个之后，佢就开始学人画 Batman 样咧，就开始走唔得，开始转 style 啊。咁啊，应该最高峰啊，大佬呢度 Ice 佢啲，即系如果以画女嚟讲， 系都算系。 咁个女主角都真系都曾经系好受欢迎，亦都好多人 cos 嘅以前。 诶，知识啊，应该系叫 系啊，知识啊，咩叫咩委啊，委员啊， 委 员知识啊，好似系叫做 系啦。咁啊，哇！讲到靓到真系好靓咁，好啦，咁啊真人版啊，搵边个做咧？喂，唔识啊，我唔知边个，但系我个样真系好普通咯、啊。咁啊，当佢全校 女学翻一个咯，我就觉得 全校咧都系着同一套校服嘅时候咧，我成认唔到咁边个女主角。 我系咪江山天音啊？ 你唔觉得佢 stand out 噶？完全吓咩咩咩？ 系咪江山天音啊？ 我唔知佢叫咩啦，是但啦，系啦。咁我哋傾偈就話呢，喂，有時呢雖然嗰個人唔係好濕，你可以整到好濕㗎嘛，例如雖然大家做同一套校服喎， 唔同錯。 如果係委員衣職嘅話，應該係白石星。 其實呢你可以呢， 我都係唔識 用唔同質地去做嘅啲校服 ,ok, 佢啲同學呢用啲差啲嘅質地做嘅，喂，佢嗰套仲靚啲，咁你咪睇到咪好似啊佢著得好靚，其實係鬼，佢質地唔同㗎嘛。 係。 即係主要你要深敲諗啲辦法點突出佢呀。又或者你做返個髮型呢係似返個卡通咁。咁你都特別啲㗎係咪，即係總之你要諗辦法佢要令佢 stand out 啫。唔一定係佢要夠靚嘅。係呀。咁你要諗，你要自己諗辦法啦。我哋仲講下啲咩方法㗎嘛。 頭髮顏色明 或者你係唔好搵返自己呢個地方，即係日本妹。即系全部日本妹嘅，你搵个韩国妹嚟去做啊，咁样咯。其实就 即系总之你深敲要谂啲计啊，令到呢个人一睇咧就 好特别嘅，与众不同嘅。 用你任何嘅方法啦吓， 系 OK， 系啦。 诶，你搵阿热巴咁咪好特别咯，鬼妹嚟嘅， 冇错，搵个鬼妹翻嚟啊嘛。 系咯，陈海林咁咪阿叉嚟嘅，咁咪唔同咗咯， 唔同晒啦，系咪先？ 系咯。或者系侧边嗰啲全部李健人嚟嘅，咁都得。 咁啊夸张。 但最衰佢啲同学都同佢差唔多样嗰下大镬啊嘛，而家。 啲同学我惊索过佢咯。 因为发型都系接近。 即系唔系佢可以一系就延禧攻略咁，个个都索过女主角，咁都好突出嘅。 系。 因为女主角唔靓啊，咁都好特别。成个宫里面最唔靓嗰个女主角，咁都好特别嘅，你一眼都望得出佢嘅。 特别夹嗰个。 特别入都系特别啊嘛，咁佢就唔系嘅，睇落去差唔多咁，使边个女主角啊？喂，大佬，好普通觉得系啊，混咗佢系睇唔到咁，你变咗呢下咪唔 OK 咯，系咯，咁同埋套热剧都唔得系嘛，分分话睇咗一阵已经， 我睇咗一阵，我飞头飞尾咁睇， 都唔好睇， 本身 IS 个故事都已经吸引唔到我噶啦， 系， 即系个男主角更加可以用样衰嚟形容。 系又戆夸，样衰都算啦。 真系好难吸嘅，同埋套剧我唔知点解咧咁长嘅，点解每一集都？ 去啊，好长，个感觉好长。 几钟头咁长嘅，点解？ 系咯，佢有咩讲咧？咁佢个男主又揸住个地拖咁啊，想去救个女出去咁，唔知。总之 我就睇咗头一集，咁我都冇乜兴趣再继续睇落去啦。其实都 系啊，唔知佢收视如何啊？我谂都几惨啊，应该都啊。 因为你话用个地拖想救佢，好似漫画都系开头嗰集， 系咁可能 系一样。捉个漫画咁， 系啊，但系出咗嚟唔好睇啊，唔知点解。 会唔会就系跟得太足太长篇咧？ 吓，即系比起开心速递仲争一截啊！你死未？ 咁大剂， 咁你冇睇啊？你睇噶？ 嗯， 阿明你有睇噶？你觉得点啊？ 我啊，谂过下咋，其实就都系啲女哇，我睇。佢講到話個女誒靚到揼一聲嘅，我真係想抌咗佢 咯。街嗰個揼啊， 係啊， 係抌一聲啊，即係抌咗落街嘅抌一聲。 係啦係啦，啊一見到想扯佢，真係想叫佢扯嗰啲咯。 係啊， 係咯。 有冇 做 大巴大巴煎落去嘅感覺啊？ 係啦，即係佢玩曬鏡頭咁樣，你又好似鏡頭蒙蒙地咁樣，你睇落好似好靚咁咯。 唔係咁，佢都冇，佢都冇咁整喎，就係最弊。係 咯， 佢冇啊，佢好普通咁影啫嘛，咁佢好普通咁咯，個女咪 係咯。 其實因為本身嗰陣時睇漫畫版，其實個吸引力都係講個主角冇飛嚟去嗰啲咁嘅劇情嘅， 好唔好飛嚟嘅，即係佢有得選擇嘅。 嗯， 唔係佢有陣時，因為佢中段嗰個時間，條女有陣時向佢示好或者咩咁，又跟住翻屋企咁，佢冇炸佢嗰啲咁嘅劇情。 哦，講呢啲。有 個少男嘅幻想其實係。 嗯。 O K。係、 okay。 咦？但係點解我又唔覺得佢呢個故事有講呢啲嘢嘅？ 嗯，因為開頭嗰時冇呢啲嘅，係反而 係啊，哦，你仲要捱多幾集先有啊，死啊！ 唔係幾集啊，係係漫畫度好後嗰陣時表白咗嗰陣時先有啲嘢嘅。 哦，下一季先發生係嘛？ 佢開頭係反而係即係究竟即係呢條女對佢有冇意思咁，佢想表白啊，跟住另外有個 friend 咁走嚟， 係啊係啊， 青梅竹馬咁咧。即係反而係 你嗰個好似係個單眼皮咁啊嘛，畫到佢個樣好似係 男仔頭啲嗰個， 即係個樣是日本妹啲嘅嗰個就 嚇。咁、啊、反而係開頭漫畫啲劇情係反而係嗰個女仔多啲咁，即係講佢 係啊， 即係同呢個就可以好正常咁樣相處，跟、嗯、住見到個女神就好似講唔到嘢咁樣嘅。反而開頭劇情係咁， 真命天女症嘅主題 係 係啦，所以。因為同埋呢套冇特別咧，咁你冇嗰啲咩即係超能力，好似咩 DNA 嗰啲咁咧，係冇打啊啲咁嘅奇怪嘢咧。你要靠，如果你話真人版一定要好靠，即係啲人樣嘅，所以你一啲男又唔得，女又唔得，一定死。 即係其實個漫畫根本就係佢個畫工啫嘛，賣到 係啊， 事實砌畫都好靚喎，係啊。 哦、 即系嗰本书真系话都好靓啊！咁你真人 系咯， 你唔系要搵啲靓 女 嚟做 咁咪濑嘢咯？ 系咯，系咯，即系事必系嗰个女你睇到都好咁样先得噶。 系啊， 因为你 嗱唔系咁讲，唔系话真系要好靓啊！你搵肥环做都得噶。 系咯， 系 我觉得肥环做应该 佢可以做到嗰、那个你话啊，其实佢系嗰个校花嚟。O K， 咁我信嘅系咯。呢、啊這個你冇啊！你說服唔到你嚇，呢、啊這個校花唔係啊咁你成校都你件人都唔掂喎，佢係校花，係啊，係咯、啊？點佢點校花法呢？又話咩？佢又影曬雜誌 model 咁嘅喎，講佢話佢已經係啊，咁咦邊忽似啊咁樣？唔係，即係你嗰個演即係都話曬係啲係咪啲唔都係啲唔知咩 AKB 定乜鬼啲女嚟㗎嘛？呢、這個係咪有啲咩隊㗎嘛？唔係 AKB 都嗰個唔係話佢好入，但意思你都唔係覺得佢你拍戲嘛？你睇唔到佢嗰個突出嘅地方啊？ 係啊， 啊，唔呢樣嘢唔係一定係真係嗰個演員靚啊！你去拍去 build up 佢啊，大佬，大佬啊！佢冇啊，佢就咁影嘅咋，咁点啊？咁你要表现啊，佢靓嘅一面，咪整条慢镜嚟睇下喂，咪你系咪你哋专登影下慢镜咁拧个头过嚟嗰啲咧，埋洗头水咁先得噶，大佬啊，佢都冇 系啊， 即系你要营造佢靓，我唔系话佢要佢本身靓，你几靓都唔会靓噶啦，如果你唔营造系嘛， 系冇错， 系咯。阿肥环都要摆翻个奇迹的一枚出嚟啦， 系啊， 大佬， 又或者系 就咁啊， 喺银魂嗰度都要有个吓，喺个嘢嗰度装出嚟嗰个样咁先呃到下人噶嘛。 系啊，你估你就系靓就靓咁样，咁你要好靓咯，真系咁你又唔系搵个好靓，咁你系靠你营造嘅，佢都冇营造过啊，最离谱系好普通个女咁咯，咁我咁样你话佢校花。真系你话啦，真系，嗯，系啊，咁冇啦，所以呢套都唔掂啦，已经系打头炮嘅，算系，系嘛？ 系， 好失望，系啦，好啦，咁我哋下一套等紧，一月就做噶啦，呢套犀利啦， 系啊， 嗱呢个魔女达就变咗达魔女啦，系嘛？ 系啊， 达女，吓，咁佢台湾译做咩？达女，唔系，特摄达女啊？ 咁就我哋之前讲过嗰套啊，唔知乜嘢加加加，我记得原来佢系 特摄 加 加 加，系啦，咁啊边鬼过嚟嘅？边个系魔女宅急便？咪阿 小 枝风花咯，系咯。咁而家佢就唔系讲佢做个靓妹嘅，系一个26岁嘅 O L 嚟噶啦，其实已经 系啦。 咁我又觉得佢又唔系咁老喎，呢度系你睇落去好过个漫画好多啊，漫画画到佢好似男人咁啊。即其实个漫画嚟嘅，咁啊改编咗一个电视剧，咁好似系咪18号定几时就开始做噶啦？好似1月啊，咁啊 18号啊， 嗰啲 NHK 电视台嘅，咁我哋就直情觉得呢套乜日剧，我成当特摄片睇咧，因为佢里边大量出现一啲佢自己自创嘅超人。 我睇个 t r 我以为我睇紧下一队战队啊，直头 系飞攻型战队咁啊， 下一队战队系叫骑龙唔知乜鬼嘢， 唔系 飞攻型嗰啲搞笑战队，我以为真系战队啊，系 嗰队真嗰队就似搞笑战队 啦， 呢队就成哇型啊，大佬嗰三只嘢就成啊， 嗰对好靓噶，真系 好靓，嗰件特摄衫就成靓过。靓过平时啲佢嗰件，大佬喂 O K， 大佬我呢套好睇喎、 哦，啊唔系佢啲 style 好似翻旧嗰啲战队咁样， 即系佢捞咗好多队战队啲特征落去嘅，其实，但系佢系几型嘅嗰几只嘢，嗰狮子嚟噶嘛，红咗就系个膊头有只爪咁，好靓啊，真系好靓嗰件衫啊，咁。咁跟住佢原來又唔止喎，你見佢喺度碌手機，你見到有個紅色好似卡波嘅嘢㗎喎，咁佢真係做咗件衫出嚟㗎喎，唔係話佢求其畫出嚟㗎喎，哇我覺得 OK 喎，呢套嘢全部嗰啲特攝超人雖然係作，但係啲造型好型㗎喎， 都有人著出嚟㗎嘛套衫， 係啊，我成日我想睇下呢套嘢點㗎，如果佢真係做出嚟，咁同埋佢唔止喎，有嗰啲怪人㗎喎都。 哦 有埋喎，佢又整喎，咁啊哇！點解呢套個製作仲認真過東影平少啲嘅喂？大佬嗱，咁啊要睇啦，係嘛？雖然佢都係喺個幻想入邊啊，成日會見到嗰啲戰隊人出嚟喎，喺搭搭地鐵咁企出喺度嘅嗰個紅戰士咁好似幾搞笑嘅嚇咁啊！ 咁係咪講咩馬雲其實用咁嘅方式拍會好睇啲咧？ 有可能 咁一定好好多，不過變成搞笑片。 唔係，佢有一兩個 shot 係嘅，佢嗰個公仔變咗人咁大，帶住佢走嘅。 哦， 有嘅有嘅，但好少嘅，好少嘅，得一兩個位係咁嘅。係，佢突然間咁坐咗一個 sofa 同佢講嘢，有嘅，但好少，得一兩個 shot 嘅啫。 哦，咁 啊，即係我覺得如果成套係咁就好睇咯。嗱唔知啊，我覺得呢套要睇下啦。總之係，係 咪都要夾一夾噶啦？點都 咁就小枝風花，平時我覺得唔靚嘅，咁但係呢套嘢佢做嗰個傻嘅一個特攝迷，好似幾可愛咁啊！ 佢個樣變咗啊，其實 係咯， 係咩變咗啦？ 即係我覺得佢同可能個髮型或者咩，佢而家個樣係 變咗個樣都唔同嘅， 係啊，唔同咗個樣 喎，咁啊係啊， 咁都大隔咗咁多年，其實都。 我依家我睇翻資料，應該21歲嘅，而家佢好似， 哦， 咁但係佢做緊個26歲嘅 O L 喎， 都仲大過佢喎個年紀， 咁咪好啲咯，佢26歲就唔得㗎啦，可能係， 係啊，就似 變咗 I 咁啊，可能變咗係， 變 C I 嗰陣時， 係咯，咁呢度你見佢咪即係話佢係咁大，但係又你睇落去都仲少女咁，你咪覺得可愛啲咯，可能係咁， 係 係，係即係明明呢個話係師奶嚟嘅，但係睇佢唔係啊，好似學生妹咁啊，咁啊好開心。其實佢根本學生妹嚟嘅啫，係可能係咁啦。總之你睇落去 O K 嘅，好似幾得意咁啊。跟住佢身邊成班怪人嘅，即係一嚟又有第二啲特攝迷啦，跟住佢媽又好憎特攝嘅，講佢係啊。咁好多佢生活上都衝突，同埋佢係唔想俾人知道佢係一個特攝迷，係一個隱藏嘅特攝迷嚟嘅。 係 咁啊，講呢啲啦， 係啊。 咁咪匿埋中意咯，佢成屋都系嗰啲公仔嘅，嗰啲特攝嗰啲機械人啊啲咁樣，但係佢嗰啲全部好似都係作嘅，佢唔係又唔係好似非公認咁用啲真嘅，佢全部都係佢呢度自己作出嚟嘅，但係哇，全部都靚嘅，佢作嗰啲係呢下嘢勁啊， 嗯， 係啊， 即係你有幾可自己杜撰啲超人出嚟係靚過，即係平時我哋睇嗰啲啊，大佬 會唔會係全部拎曬嗰啲廢棄咗嗰啲，然之後搬曬出嚟？ 咁我唔知啦，唔係我諗佢漫畫入面係有呢啲造型嘅，佢跟個漫畫整嘅可能呢啲嘢，咁但係你做一套衫出嚟竟然可以做到咁靚嘅，呢個真係即係起碼抌本先啦，係咪？ 係啊， 肯定抌本先啦，係咯，唔係 cosplay 咁簡單啊，淨係 靚啊，真係係拍特攝片嘅。咁呢度就應該係嚟緊我最期待嗰套日劇啦。 係，冇錯。 嗯，呢個 係因為根本就係日特攝片嚟嘅度，同埋好似都唔係話好多集嘅，就好似唔係有 十幾 集 嘅。好似得 七集嘅咋？係啊，係啊，係啊，咁好快就睇曬嘅啦。咁啊，呢套要睇啦。OK。 系、 嗯、叫特攝加加加係嘛？佢一 睇冇錯，特攝加加加 係啦。咁啊睇下，我哋接咗上群組啊，有畫頭睇啊。 係啦， 好咁就冇其他係得意嘅咧，除咗呢、這個。 我想攞出嚟講下嘅，另外有套叫做《Zombie》啊。 哦哦，咁係咪講喪屍 啊？日本學生妹就去對抗一啲喪屍 嘅 喎。 咁、欸 啊、 樣 係、欸、啊。个主角就叫齐藤飞鸟，我唔识边个嚟。 斋藤啊， 哦， 斋藤飞鸟系啦， 呢、 這 个都听过。 我知系那些年日本版嗰个女主角， 系即系嗰个小笼包。 那些年嗰个女主角， 系啊，小笼包系啊，冇错。 嗯，即系做小笼包嗰、那个。 剧就叫 Zombie， 直头就叫 Zombie。 哦，咁佢系 serious 噶，定系搞笑啊，定咩路线？ 我谂佢好似沟沟地咁嘅拍得。 哦，咁咪到底系已经丧尸末日咁，定系唔系嘅咧？ 唔知啊，我就睇咗啲劇照嘅啫。 哦，暫時未有畫頭。 咁對抗、哦、對抗緊啲喪屍咁樣。 咁係幾時做嘅呢、這個？ 1月23。 咦，都係一月就有 ？OK， 好啊。係 一月有得睇啦。 留意一下啦，睇下呢啲係。 我覺得啊，嗰、那個題材好似幾特別。 咁佢係打啊對抗，意思即係有打曬啲棒球棍，有鐵線啦、啊、上面嗰啲、 欸。好似係有得打嘅喎，明明睇到嗰啲 係。OK， 好。好，咁好似 得意 啊！好似都唔拍過嘅，之前都係咯，類似嘅題材，睇佢拍得好唔好啦，係咯、 嗯， 可以好悶嘅嗰陣係。 咁佢、嗯、起碼特別啲啦。 係、哎、個題材因為特別啲先啦。 喂，好多警匪片啊，其實 係。係咩？哦， 唔係，季季都多其實。 好多警匪同埋一啲律師咁樣嗰啲啦。 係啊，如果講開律政劇嘅，咁就梗係提一提就係、是、阿。上盤貴子唐澤壽明做嘅呢、這個香港直做法妻網上面叫做傲骨賢妻嘅美劇嘅日本版啦。 我識計上次 年代嘅陣容嚟嘅 喎。你而家講係嗰個而家嗰個日本版嘅？ 你而家講緊2019年㗎係嘛？ 係啊，2019年嘅。 唔係2089年啊？ 唔係啊，唔係1989年，係2019年。冇、 okay, 錯。 邊、哦、個做啊？嗰個先。 唐澤壽明同埋阿常盤貴子嘅，哇，差子好勁啊！廿、哦、年前。 係。 係。係啦。咁樣嘅。 哦，呢個水原希子咁咪咯。 係小泉啊，邊個小？咦，小泉純一郎個仔，小泉孝太郎都有喎、啊。係。係咯。 小泉咩？ 咩啊？ 小泉孝太郎啊！ 系啊，小泉孝太郎啊！ 小泉纯一郎唔系做政治嘅咩？ 佢个仔啊？ 哦，佢个仔。 即系佢仔做戏嘅。 系啊，佢个仔做戏。 佢个仔系演员嚟嘅。 哦，系嘛？ 系啊。 唔识啊，唔知点样嘅咧。 哦，原来就系改编嗰套美剧咩《傲骨贤妻》。 傲骨贤妻或者香港亦叫法妻嘅啦，系咯、 啊。即系就系啲律政故事嚟。 系啊，冇错，就系、是、呢、這个。 哦。哇！会唔会计呢个 shoot 之后？其實都賴嘢嘅喎 ，shoot 係即係呢個咩話？超級律咩律師啊？ 金裝律師。 金裝律師啊，係咯。 係啊。 其實唔係咁高嘅啫喎，嗰、那個即係嗰個粵語 死好佢咯，個收視叫做係咯。 係咯，係咯，係咯。咁仲嚟咯套，即係美劇改編做日劇呢啲嘢，有興話，即係每季都整翻套。 可能啊，咁同埋咩啊？講開經常性都有改編嘅，你講美劇改編，今次又有池井戶潤啊，即係阿半澤直樹個原著作者啊。 哦， 佢嘅劇都有啊，其實就係啦，嗰套劇咧係叫做《銀行佳人》啊。 係。 係啦，哇，個女主角正啊，我幾中意嘅，就係阿真木陽子啊。 邊位咧？ 真木陽子啊，有冇睇《誰換走我的父親》嗰套日本嗰套戲咧？ 會唔會都係啲上一啲年紀噶啦呢啲？ 三十零歲啦，呢、這個就 咁啊，一般人得啦。 喂，身材好勁嘅35E噶。 係咁，同埋佢都係阿姨咧。 肥媽身材都好勁。 係咯， 35歲嘅阿姨啊。 係咯，35E啊嘛。 係啦，咁就係都係講咩？都係啲職場嘅劇啦，咁就好似係講一 佢喺凭住佢嘅能力啊，喺一间比较业绩唔好嘅银行分行嗰度提升业绩咁样嗰类咁样嘅剧啦，系啦。 哦，即系都系半集食住嗰啲嘢嚟嘅啫， 其实 都系。 系啊，系啊，系啊，而且 呢个就点 系 女主角嘅。 系啊，可以话系女版半集食住啦，如果咁样讲啊。 都系十倍奉还嘅。 咁未知，咁唔知啊，可能佢玩另一只啊，其实夏丁火箭其实都是那个作者的嘛，磁井户人嘛，其实就 是 职场，他做职场的事其实有不同的做法，即是文王的另外一种做法，有比较轻松一些的玩法，讲 正一点。火箭香港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是啊，所以是啊，这个。 火箭的题材大佬是啊， 因为这个女主角我都会留一留意的，是啊，咁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怪一些的题材就派遣占卜师啊， 哦，系，我话佢系海洋生物做嘅， 女主角嘅杉少花，咁就 我话海洋生物咯， 系个编剧原来都拍之前都写嗰啲大作嘅，就系、是家政府三田啊，就系、是、出自佢手笔嘅。 家政府 系家政府三田系啦，咩魔女之田演啊嗰啲就系佢手笔嘅，系啦，呢、這个杉少花咁样佢。大概个故事就系讲， 系做学生妹咯，今次 系啊，唔系学生妹，系出嚟做嘢啦。系啊，讲佢一个有超能力嘅人啦，算系系啦。咁、就其实佢可以睇穿人哋嘅过去啊，同埋个心谂乜嘢嘅。 即系佢唔系真系占卜出嚟嘅，佢系超能力嚟嘅。 唔系占卜出嚟，原来系有超能力嘅，佢系系啦。跟住之后就咩啊？透過好似占卜咁樣嘅嘢，跟住之後就幫人哋解決到一啲佢哋嘅問題咁啦，係啦，喺職場上遇到嘅 查案好睇啲咧， 都係嘅，不過都拍過唔少。如果呢類型咁樣查案，咁咪即係八卦神探，李思捷變咗插小花， 啲咁低級嘅去撥仔啊，大佬， 係咯係咯係咯。 系咯，人哋嗰套明明系 Buffy 咧，话系我和僵尸个约会咁，大佬。 咁你讲开有特殊能力嘅日剧，咁今季都有嘅。 系。 玉木宏都有一套叫做《推测搜查班》啊。 哦， 系啊，系啊。 咁就讲阿玉木宏有个都叫做超能力嘅，佢、有个超级嘅记忆能力啊。 哦， 系啊。记到好多人嘅样貌啊。 嗯。 咁有一日佢就話個故事就係話佢有一日喺人群裏面咧就見到喺四年前已經死咗佢其中一個前輩同事嗰個人手行過，咁啊展開調查，咁啊發生一連串嘅故事嘅。咁啊玉木宏做嘅。咁另外女主角咧就係、是、有無面超人 Dry 啊，係嗰個女警啊。 嗯，係。你講 嗰、那個叫內田理央做嘅。 係。 就佢做女主角啦，咁 系咪你嗰个都系个戏名系叫做《被盗的念》啊？ 系，冇错， 系啦，搜查班， 系啦， 冇错，嗯， 系呢、這个都好似怪怪地咁，都几有吸引力嗰、那个， 系 啊， 即特别啲先啦，最少个题材系咯， 系啊系啊， 系咯、 啊， 即系喺警匪故事里面都加入啲新元素，咁通 咁个女系咪做翻女警先得噶？ 我唔知系咪做女警喎、啊，又 即佢唔做女警唔靓，个最弊嗰次次都系要，仲一定要着 drive 入边嗰件女警衫至靓嘅先大镬啊，大佬。 系。 咁啊，唔知系咪做女警啦？总之 佢如果佢着件好似 FBI 咁嘅衫都唔靓嘅喎，佢一定要着翻嗰件女警衫。系、 啊。会唔会着翻咧？真系。 系啦，冇错啦，期望着翻啦。有翻嗰班嗰班傻嘅。 都 OK 噶啦，今次都系啦。 系。OK。 仲拍住玉木宏咁都大制作啊，都叫做 系啊， 唔知道啊，而家玉木宏仲算唔算啊？系咯， 都算嘅，其实都算一 都算 嘅， 唔系因为佢 我以为阿 Drive 仲红啲添， 唔系佢之前因为有套香港唔会睇到嘅剧就系、是日本都咩嗰啲神间剧啊嘛，系啊，佢做嗰、那个咩、威士忌之父啊咁样嗰套都带翻起佢噶嘛，其实就 哦。 是啊， 我神间剧讲男人少啲喎，系咯。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通常都讲女人师奶时间嚟噶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嗰时嗰啲咩啊？即系阿村姑嗰套乜鬼嘢？ 阿信的故事嗰啲啊，系咪 阿信啦，阿村姑嗰套都系叫咩？咩初了啊？ 哦，系啊，系啊，即系或者咩借借款贷啊嗰啲系咯。 咩咩系咯，嗰类啦，嗰类型啦，系咯。 哦，系啦，系啦，系啦。 嗯。 同埋系咯。 有冇啊？ 系咯。 仲有诶，有一个叫做 AI， 唔系母亲归来 AI 的遗言啊，咁样嘅物体嘅有一个剧。是啊，咁就 NHK 嘅，咦、主角就係、是、咩、土方十四郎柳樂優嚟做㗎喎、啊。 哦 ,ok。 係啊， 啲 話但係故事好似、未見到添、真係。 即係同 AI 有關係嘅，咁可能係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嗯，好，咁可能有少少科幻成分。 啊，係睇到啦睇到啦、就係、是。佢嘅母親逝世，將佢嘅記憶移植到去 AI 嗰度，就令到就幫助佢哋兩父子啊，就提供精神上嘅幫助咁樣，係咯係咯嗰啲，係啦，即係用翻係即係保留翻母親嗰個系統做 AI， 跟住令到佢哋繼續用個 AI 嚟去照顧翻佢哋生活咯，咁樣嘅嘢。不過一集嘅 笑片嚟嘅。 我未必系噶，可能啲 唔一定噶，可以做笑片嘅，不过唔一定噶，其实就 哦， 唔系喎，呢、這个题材通常都唔系笑片嚟喎， 系啊， 好惨喎，多数应该 系咯， 系啊， 我听都觉得好似好好笑， 笑片呢个笑片啊， 多数用呢啲咁样好惨啊，死咗仲要服务， 死咗仲要继续啊，系啊， 死咗仲要翻工啊， 系啊， 系咯、 啊，翻你个 AI 嘅仲喺公司做嘢， 系啊。 咁唔係你翻嘅，我 AI 翻嘅。 係咁就 咁啊！我哋整翻個 AI 做主持啊！大家旁邊繼續啊！ 咁樣 唉，呢個係啊係啊好 啊， 不過冇可能啊。 都唔錯啊，係咯。 係啊好啊， 佢冇錄低啊嘛，冇未錄低就走咗。 嗯， 係咯，咁啊係啦，咁有冇？仲有冇？冇啊，數動畫啊，大佬數完未？ 有一套 唔知係仲有一套芬芬姐提及過嘅呢，好多女睇嗰套都要 up 一 up 啦，係咪先？ 咩呢？ 係好唔好睇都要望一望㗎啦，呢套 就係咩呢？咩呢？ 阿遠藤憲一啊，主角就係、 是、嗯， 係啦， 呢個吸引啦、 啊，係啊，總言之， 咁多女啊，一個男嗰個又點解有多女啊？咩劇啊？ 係佢個名嗰度名單嗰度咧，女配角就係阿邊個咯，阿、啊。有版李慧咯，但系其实主要都唔系睇佢嘅，系睇佢其他客串嗰啲女，因为系讲喺嗰啲咩，嗰、那個、叫做流浪温泉啊，嗰、那个剧叫做， 哦， 系啦，咁就其实就系讲喺温泉嗰度打工嘅一条友，跟住之后啊，里面每一集都会有一条女出嚟，嗰啲唔系水着啊，就 A V 啊咁样嗰啲女嘅。睇個 trailer 唔係睇個海報嘅時候咧，哇！個個女都全裸咁樣擺曬 pose 咁樣喺度坐喺嗰個温泉嗰度咯。 嗯， 睇個 poster 已經就都想睇啦，呢、這、一個就 係佢個 poster 就見唔到有版李慧嘅，其實 係啦，冇錯。不過個名見到有個名喺度。 有版李慧，你仲想唔想睇㗎？到時對今時今日， 仲係咁樣坐喺度，更加唔想啦。 冇冇興趣啦，咁就 你仲停留咗喺金田一嗰陣個樣啊？ 冇啊，梗係唔會啦、啊。我聽到個 歪曬口面㗎，大佬後屘有做阿媽㗎。係 啊。 即 係 左右面唔對稱㗎，佢而家。 對稱， 我講嘅係咪做 唔對稱 㗎 啦？其實佢 老闆娘啊，呢度到時 可能係做老闆娘都唔頂嘅。 有機會啊，或者做阿姐。 誒，總之你都唔係想睇佢除衫啦，係。 係唔會啊，冇考慮過呢個問題。 咁最緊要係睇班女喺度沖温泉嘅，睇呢啲 係啦，冇錯啦，呢個就 咁。例如有邊個會正啊？咁 未睇到有名單啊？呢度最慘嘅就係、 是、哦，即係淨係見到個 poster 都女啫。 係啊，但係我唔認到樣啊，冇名啊又。 咁你話 A V 嘅？ 有佢 有寫到有啲人 A V 有嘅， 簡介 睇下。即係佢成個露點㗎。 深夜劇嚟㗎，因為都唔出奇㗎。 唔出奇喎，絕對有機會。 哦、深夜日劇，哦，咁係喎，如果揾到 AV 唔露點，揾佢做咩？ 係啊。 咁露點唔一定係鹹濕嘅，咁你 咁你睇下边个啊？牙狼咁佢嗰啲女怪都露点噶。 系咯， 嗰套乜鬼啊？崩雷岩嗰、那个成日有只缩咗水嘅女嘅浮下浮下嗰个都唔着衫嘅。 嗯， 系。 咁但系你睇得你又唔觉得咩咸湿嘅喎？咁佢又唔系做啲咩咸嘢，系咯？佢系 浸温泉啊，梗系啦。 系咯，咁呢度讲浸温泉，唔通着住潜水衣咩？系咪？ 系冇可能啊。 系咯，即系佢又唔系咸湿咁就算咯，系咯。咁我谂呢个唔够。 喜剧嚟嘅，照计应该佢都系。 系喜剧 上次嗰套食完蟹食埋个个老板娘嗰套。 老板娘。 嗯。嗰啲真系犀利啊！ 系要学习啊呢啲。 要学习就系佢一点冇露过嘅。 系啊。 但你睇佢激嘅程度咧，系即系安大豪晒。 系。 嗰次嘅演出系比起佢露埋点嗰次嗰、那个。即係做藝伎嗰套戲更加犀利，係 佢有搞埋嘢， 係佢都係直情搞嘢，係。 嗯。 佢搞嘢仲要，其實藝伎嗰度都有，但係嗰度啲搞嘢好假嘅。 係。 即係擺 pose 嘅喺度。咁嗰度唔係，係睇 AEV 一樣，只不過佢冇影到點嘅。 係。 哇！你成個都唔係啊咁啊。係 兩個人。 咁你啲 AV 有時都影唔到點嘅，但係攬埋一嚿，唔使落格仔嗰度冇影到嘢噶嘛。兩個人人肉人都攬埋一齊嗰陣係冇影到嘢噶嘛。哇！但係佢嗰啲動作嗰啲係做足嘅大佬。 嗯。 符合嗰個人體結構啊！嗰個動作係。 嗯。哇！正啊。 你平時睇日活嗰啲係唔符合噶嘛？ 係啊。 你睇李麗珍嗰啲係唔符合噶嘛？ 係。 即或者徐錦江嗰啲啊， 係啊，吊曬威亞嗰啲啊， 吊曬威亞啊嘛，大佬話冇搞錯啊，那個位都唔啱嘅，大佬，係咯，佢吉驚佢肚臍啊，大佬，係啊，咁但係佢嗰個唔係啊，嗰、那個好哇，你成覺得佢係刻意咧拍到好似鹹片咁真 係， 係，嗱嗰啲仲勁啊，其實係， 係啊， 所以唔係一定露點啊代表咩，係，因為佢露點，但係佢好正常，仲講露，你覺得冇乜嘢嘅，好正常啫，係。 是 啊！到時睇下，咁都有好多女出現，呢、這個都係賣點。 係啊， 不過係啊，睇下班女啊， 係咯。係咯，喂，係唔好意思啊，即係我 up 錯咗一樣嘢啊。原來阿玉木宏佢做嗰套大學，唔係嗰套神間劇個主角，佢係嗰套叫《阿淺來了》，唔並唔係我只 up 錯咗嗰套做威士忌之父嗰個啊。另一個嚟嘅嗰個 係， 係因為嗰個演員又有玉字行頭嗰個名字，所以我撈亂咗。 嗯， 係啊， 玉冰燒咁就啦，係咪？ 玉山鐵二嘅嗰套係，係、嗯、佢做嗰套叫《阿淺來了》，都係神間劇嚟嘅，係啦。 阿淺來了先就玉木宏嗰套， 係先係玉木宏嗰套，係啊，佢係男主角嚟嘅，係啦。 嗯嗯 咁樣係啦，咁樣係噏錯咗，係。 唔緊要啦，大家都唔睇嘅 ，anyway 都唔緊要嘅。 係啦，唔緊要。 好，仲有 冇？嗯。 冇乜特別啦、啊，其他嗰啲就係咯。 咪有貼嗰度扣肉面啊，即係阿 Visa 嗰個阿嗰個女咧，即係咩 Kuyomi 啊，阿力啊，嗰套怪獸片係咩嚟㗎？係戲嚟㗎。 嗯。 有隻怪雞嘅，即真係雞咁嘅樣喎，嗰隻怪獸係巨大怪獸，嗰係戲嚟㗎係嘛？ 呢、這個我唔知喎、 啊。有冇睇過 咧？其實冇啦，嗰、那個又。 哦，我咁嗰個戲嚟嘅，應該係 嗯， 唔關事啊，話個電影嚟嘅可能係有咁嘅怪獸片咯，係 嗯， 收入面做嘅 係 嗯， 哇係啊，呢、這個仲有順帶一提就係呢個夏丁火箭咧，佢用 SP 嘅形式啊，佢最後一集個大結局係用 SP 嘅形式咯，就係1月2號又上架啦，其實就 哦，有冇拍過電影啊呢度？ 未啊，冇啊，冇啊，冇啊。 都冇嘅，好似 系啊， 都系阿布欢啦，主要系 都系嗰班系啊，不过佢系 S P 系香港完全冇人睇嘅，我觉得好似 系咁就 系，因为始终佢真系讲火箭，佢系讲引擎定燃料，我唔记得咗啦。 引擎 系引擎啊嘛，系咯 系。 咁你呢个嘢喺对香港人嚟讲，系咪会唔会比较遥远咗少少咧？ 嗯，系嘅。 香港讲一间车行去研发一个车嘅引擎，都觉得好遥不可及啦。 嗯， 即系嗰套叫华捷系咪？嗰套个牌子系嘛？ 岁月风云， 岁月风云，你觉得好即系好离地啊？系咪？话仲研究火箭引擎，老细， 嗯， 点睇啊？ 系不过，睇有留意。 再行多步研究波动引擎，可能好睇啲、啊。 嗯， 或者 warp drive 咁会唔会？会唔会咧？对佢嚟讲一样咁远嘅啫嘛，系咪？ 嗯， 即系已经对佢嚟讲系冇呢样嘢嘅，香港冇啊，就咁样。 系，就算研 就算研發呢、這個咩啊影咩電影 download 嗰啲引擎都覺得遙遠啦。講到要研發就 係咪？ 係咯， 咁樣 係咯，唉。 即係香港除咗炒股冇第二樣啦， 只要提到研發兩個字嘅， 炒樓都冇第二樣， 都遙遠嘅啦，唉冇計。 即、哦、香港應該拍套嘢係講點樣排隊黨嘅，即係又買呢啲限量版著衫公仔啊，跟住又排隊黨又去排啲流花嗰啲，嗰啲就貼地啦，係咪啊？ 係啦， 要揾班南亞人嚟拍喎。 哇，都有咁啊，喬寶寶啊，同嗰班 friend 咯，好多㗎。 嗯。 做主角添啊，可能要系咯， 系 女主角李君雅系咪？ 系男主角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可能李君雅唔做啊，陈海林咯，系咯， 都得， 系做翻佢哋嗰啲种族嗰啲，系嘛，得唔得？ 得， 你睇落都好似噶，咩问题啊？咦，乜佢唔系叉嚟嘅咩？成个叉嘅样子， 啲阿叉同佢讲， 我唔系叉嚟噶，我纯种中国人嚟噶，咁系嘛？系咩？你系纯种中国人？我都系啊，乔宝宝话，跟住何国荣就真喂，我都系啊，我都香港出世，香港人嚟嘅，冇我养鬼佬咁，系咪？ 嗯， 啊系咪咁啊？ 系啊， 成班都死到认或者系香港人，100% 中国人吓，你都系中国人，系嘛咁样啊？好，下次拍呢度啊 ，TVB 记得。 系啦， 不仲有冇？冇冇讲讲卡都 冇啦，再有再介绍啦。 唔系啦，真啲讲紧喎，咩有咩？睇到咩有？ 睇到你啱话我哋有朋友贴咗喺 group 嗰个系叫做怪兽区啊，系嘛？ 啊，怪兽区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叫怪兽区啊。 2月二号播嘅，但系就唔知系喺边度啊？睇下先，东影咯，我净系知佢写。 哦， 东影特摄。 咁系咪戏嚟？咩嚟嘅？ 咁我唔知係咩算係咩嚟， 好似係電影嚟㗎， 電影嚟嘅 ,ok, 好唔緊要，咁就留意一下啦，如果電影就耐啲先可以睇到啦，我哋係啦，因為啲咩網上啊電視劇好快睇到啦，不過大家有冇好想睇下扣肉面，咁大家都唔記得係邊個喇， 大家想睇隻怪獸多啲啦，可能 咁咩叫咩話，佢叫咩咁， 隻怪獸叫做 Gallus 啊， 奥仲麻琴系嘛？阿邱容苗嗰啲， 个女主角。 哇！但你唔好谂佢已经仲系 Vista 嗰个样喎，而家老咗好多喎。 哦， 嗯，系啊，系啊，因为嗰时喺 Ghost 佢都已经客串过，已经走晒样啦。你谂翻几耐之前啦 ，Ghost 系咯，咁而家系咩样咁？唔知啦，系咯。嗯，佢仲话少女与怪兽啊！佢仲系少女。 系。 即系我唔知咪形容佢啊，即系另外坐少女啊，或者。 对比呢只怪兽嚟讲，佢系啊。 啊，同埋唔知啦，系唔知道做咩嘅，咁都有套咁嘅怪兽戏嘅，但系冇超人嘅喎，即系真系怪兽戏嚟嘅。 佢写住系影画，即系电影啊，应该就 哦，电影嚟嘅 ，OK， 我咁啊有排都睇唔到啦，我哋 OK， 嗯， 好，咁有套咁嘅无端端拍一套咁嘅怪兽片，真系净系得只怪鸟嘅啫，系，好，咁啊睇下点。